身体知道你卡在哪里，身体在听，你愿意松一点，它就愿意开始松一点。你可以先不用把一切都想清楚，有些改变不是靠想通，而是靠慢慢松开。你的身体知道你正在给它空间。今晚不用再逼自己立刻开通，不用再用力处理每一个感受，每一个卡住，先把那份一直拉扯的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 现在先放松，你一松，身体就听见了，也会慢慢找到出口。